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在美国读高中的同学，一位是屈子恒同学，欢迎你。 谢谢大家，我叫屈子恒，今年18岁，马上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去上大学。 我们另外一位同学呢是严寒同学，欢迎你严寒。 大家好，我叫严寒，今年在马里兰大学暑假以后就读大二。我跟屈子恒同学来自同一所高中，都在美国的波特兰中央天主教高中。 对，两位同学是在同一所高中毕业的，但是不是一个年级哈，严寒还要高一个年级。子恒呢是现在暑假哈，刚刚高中毕业。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请到两位同学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美国读高中的一些特别真实的感受和经历，因为以往呢很多时候是老师来谈的比较多，但是请同学来到节目当中呢可能是在暑假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两位所在的啊读高中的这个学校和地区吧。两位说的是中央天主教高中， 是的， 校名是吧。这个高中呢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是的。 大家可能不了解俄勒冈州，在就是美国最西部，然后在加州上面，在华盛顿州下面的一个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州。 波特兰算是美国的西海岸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旧金山跟西雅图。 哦，在这个地方咱们这个学校里边读高中的中国的同学多吗？ 不是很多， 可以说是非常少了。 对，有屈指可数。这个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你在美国和美国本地同学打交道会较多，但是就是其他有同样经历、同样就是背井离乡出去读书的人就少一些。 所以说就像他们说的，咱们学校里基本上不出现那种中国同学扎堆的情况。是， 对，一开始我选择这所学校很大原因就是它可以逼迫我们自己去认识一些新同学。 在这里读高中，这个学校当时你们选择这所高中的看重的是它的哪一点呢？或者说它的一些特色在哪里？ 其实我是10年级下学期才选择出国留学的，然后我当初选择一所学校并不是这一所学校，我之前选择的学校也在波特兰，只有200人左右，它是12个年级加起来一共才200人左右，就是从1年级到12年级。学校同学都非常友善，但是我觉得学校的 太小了， 对，学校太小了，学校一些很多活动都没有，一些我喜欢的课程也没有。有一次活动我认识了一个学姐，比我大2届的一个学姐，她当时已经申请到了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她所在的高中，就是这所中央天主教高中。 对，你们读完了这几年之后感觉就是你们喜欢她的原因和她的自己的特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学校就是她老师都非常友善，然后我的经历跟严寒也差不多，就是我们国内的初3我才出国的，然后我的第一个高中也不是在波特兰，在弗吉尼亚的灵奇堡市，然后这个高中人非常非常多，一个年级300个人左右，然后也是K 到12，就是幼儿园一直到12年级，就是人非常非常多。那个因为这个他们的学术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转学，然后当时我就认识严寒同学，然后他就向我推荐了中央天主教高中，然后我去看了一下，真的很不错的。 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之前的这个师姐或者是说 朋友推荐的，互相推荐的啊。 对对对， 因为可能并不是说很多人都会了解到，或者是说这个地区并不是那么多中国同学去，是吧？ 对， 是的。 嗯，那这个地方上学和生活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城市，或者说很热门的城市哈。 对，就是感觉这个波特兰的这个城市非常的闲适，然后他们的人都非常的友善。举个例子，你可以在街上和陌生人聊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去买东西的时候或者去咖啡店的时候，店员都会很热情的给你打招呼，然后向你问话。 我感觉波特兰的生活就是跟纽约、旧金山这些大城市比起来，就是人们生活的节奏会比较慢。很多波特兰的市民都是从加州那些西海岸，或者是再往北的华盛顿州，他们就是搬过来的。他们就觉得这里比较宜居。 嗯，就远离大城市，远逃离北上广。 嗯，对对对。 所以在这里读书呢，会有一种感觉到，会让人放松，或者是说对学业上也不会那么紧张，会有这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波特兰就像严寒同学刚刚说的，也是美国西海岸非常大的城市了，是俄勒冈州里面最大的城市。 嗯， 然后所以它里面机会都非常多。 嗯， 然后你能认识结识的人也都是比较有资历的，比较有知识的这些人。 嗯， 所以老师也都会非常的有责任心，会来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在学业上不会有放松的这种现象。 嗯，对，这个整个的生活氛围虽然不是那么紧张，节奏快，但是学习还是要紧张， 对吗？ 嗯， 可以说就紧张嘛，因为咱们会想到咱们在比如说在北京读高中，这个整个的氛围还是感觉挺紧张的，或者说压力挺大的。 嗯，是的，很多人就是对出国有误区，觉得他就是在学业上就放松了很多。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想要修很高度的课程，想要去一个很好的大学，你的 GPA 也要有相对的反映你的意愿吧。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很关心，严寒说了哈，自己去的这个大学马里兰大学，两位可以再详细的介绍一下自己，比如说在当地上高中，然后申请学校和自己申请到的学校和读的这个大学的情况。 因为我申请大学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马里兰大学并不是我的第一选择，而且我访过一次校，然后觉得马里兰大学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周六，然后他们那里都没有提供各种各样的就是 接待， 对，接待。 嗯， 而且他们的食堂吃的不是很好，然后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差。但是经过仔细的了解以后，我发现我的第一印象都是片面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需要有经历你才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嗯，就是说你在后来深入了解了马里兰大学之后，就感觉要去一所大学的话，那么提前对它进行更充分的更全面的了解很重要，是这样吗？ 对对，而且主要是就是根据你感兴趣什么，然后才选择学校，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其他一些比如说就是地域啊、人情啊，这些都是次要的。 嗯，你所说的感兴趣的是指专业吗？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专业。 嗯， 就是 你的专业 在天主教高中，我曾经学习过美国政府这门课，然后我觉得这门课非常对我来说非常难，我觉得难以接受，因为需要记大量的知识啊、文献，而且还有美国宪法之类的这些东西。最后尽管在我的努力下，我还是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太适合这种文科之类的。反而在我学习了物理之后，我就觉得物理这种东西对我来说非常得心应手吧，而且我自己也挺感兴趣，因为我小时候想做一名宇航员，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物理啊、天文啊这些都挺有联系的。 嗯， 然后之后又了解到马里兰大学有很好的物理项目，因为它离华盛顿就是华盛顿 DC 就是美国首府非常近。 嗯，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实习机会啊，还有就是科研机会，所以我就选择了马里兰大学。 嗯，也就是在自己去考察有意向的这个大学的时候哈，就是要 比较充分，而且我想刚才跟严寒沟通的时候也说自己选择了两个专业，一个是物理，还有一个是计算机科学。 对， 所以严寒是一个很勇于去挑战自己或者是逼迫自己去学到更多知识的人，是吧？ 是的。 这一年下来感觉怎么样？ 第一年下来我感觉还好吧，就是我就感觉一年会比一年对更加累。 嗯，那个谁呢，子恒呢？子恒是刚刚做完申请。 对，嗯，我是今年二月份拿到的，从 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的录取书。嗯，这个申请的过程，我们两个都是从我们高二就开始了准备 SAT， 准备各种的活动。 嗯， 但是其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不是我的第一选择，就和燕涵一样，它也不是我的第二选择。但是 已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学校了。并不是你的最爱。 我想说的 是 就是这个申请过程很多都不是就是很如意，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个学校，发掘你的兴趣，然后在这个学校中找到属于你的位置，就像我四月份去加州洛杉矶去看了一下，然后我今年六月份又去进一步的了解了一下，然后你总会发现就是你的兴趣，然后在这个学校找一个属于你的这个位置，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不管你升到哪个学校，不管就是它是你的第一志愿还是就是 第几志愿， 只要你就是有想学习的动力，还有就是这个兴趣所在，它就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学校在选择同学的时候也会考虑你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学校，既然他来接受你，可能就是说能找到学校和同学的这个契合点，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 对的， 一个过程。其实像那个子恒说的，到了学校之后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就是你自己能够发挥特长或者是让自己感兴趣 的 方面。 而且这个就不单单局限于学术上，你可以就是一个乐队或者一个社团，然后或者是就是他会有兄弟会啊姐妹会啊，然后在这些里面，你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团体，属于自己的兴趣。 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可能就会体现出来子恒自己所谈到的，比如说音乐或者特长，是吗？ 是的，我在高中就是参加了他的爵士乐队，然后我在里面弹钢琴。是的。 这个是高中阶段自己的也是一个兴趣和特长， 是 吗？ 是的，就是我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分为交响乐队还有一个爵士乐队，然后这个爵士乐队的话它是难的，就是你不单单需要背出这个谱，你还要需要improvise， 就是 即兴演奏， 对，即兴演奏，然后还要和其他的乐团的成员来合作，就是比如说别人在弹他的 solo， 弹他的独奏的时候，你要学会契合他的和弦来进行表演。 所以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你觉得在这个 UCLA 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位置吗？是这样吗？ 是的，我了解了一下他的爵士乐队，然后就是我也拿到了他们的联系方式之类的，所以我到了大学之后会更一步的了解他。 那你觉得自己的特长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有什么？ 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不单单就是你有这个特长，你要在文书或者是在那个补充里面写出你对他的兴趣，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运用他，然后就是他怎么帮到了你。我觉得这个是比单单拥有这个特长更重要的。 就是展现出来让学校知道在申请的时候。 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对一项东西的爱好很多人可能都有，就是在文书里也会都体现出来，因为像中国人很多都是家里学小提琴或者学钢琴的，这些特别普遍，但是在活动里怎么样把它体现出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招生官看的第一个就是你对他的热爱程度，而不是你对他的精通多少。就如你可能很热爱乐器这一项，但你演奏的并不好，但是招生官会认为这是你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是你自己想要做的。反而但就是有很多人他虽然弹得很好，但是他可能对这个东西不是热爱，可能就是从小就是被逼迫出来的。就是文书里他可能也没有体现出来这种就是自己的热情，而只是说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对， 但这种能力的话 有这种能力的人很多，就是招生官并不看好这一点。 嗯， 是的，我非常赞同严寒说的，就是美国有一个 stereotype， 就是美国人有一个既定的观点，认为很多亚洲人，大部分亚洲人都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 哇， 其实有一些正确率，但是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申请者，想要打破这个既定的观念，你就要体现出你的个性，然后在这个在你的特长中发挥出来。 其实两位同学刚才呢，我们从高中一直谈到了申请大学，以及两位同学也谈到了如何在申请当中体现出自己的特长，并且在大学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我想两位在这方面应该都算是比较成功的同学，对吧？可以这么说啊，算是比较优秀的同学。也因为我看到他们对自己的现在的这个状态以及将来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是非常充满了这个笑容和满意的，可以说就是说自己的申请算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让自己感觉到满意这一点很重要，是吧？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没有申请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梦校，也不要气馁，就是如果你在你的学校里找到你的团体，你一样会发挥去梦校一样的功效。 对，我认为就是金子到哪儿都是会发光的，这句话很对。自己足够优秀的话，并不是学校选择你，而是你选择学校。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我们作为在读初中或者读高中的同学，如果是想两位同学在美国读了这个高中，因为现在有更多的孩子去出去读中学，对吧？那是不是说在美国读高中，老师们都会说哦，那他将来能申请到更好的大学的这个胜算可能就更高？两位自己的切身体会是怎么样的呢？ 在我来看，在美国上高中的确有相对会有一定的优势。这个可以从几点来看，就是在美国上高中这个既定的就是他你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上已经有这个融合的经验，然后这个会在你申请上体验出来，招生官看见你的成绩单，看见你就是在你写你在高中的经历，然后都会你会展现出来，就是因为你毕竟不是一个出生就开始说英语的，所以这个就是对你会有很大的优势。 对，我非常赞同屈子恒同学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就是绝对来说的优势。我觉得美国留学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自己，因为中学生比较难于管理自己，我觉得这点很正确，就是主要靠自己的自觉能力。也有很多就是我们接触到的留学生就是在外面就是荒废学业的也有很多，所以主要还是靠自觉才能把自己的优势体现出来。 对对对，因为两位同学呢，我觉得从跟你们这样短暂的接触上来，感觉你们自己是非常自主然后去学习的。这样的同学可能在你的所在的这个美国高中里边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来。像刚才严寒说的呢，其实是非常辩证的一种观点了，就是还是要看这个孩子到底适不适合美国的高中。就像有的孩子可能自律能力稍微差一点，没准在咱们国内家长的和老师们的这个严格的管理下，反倒能让他的成绩发挥到最好。 是的， 是这样的。 好，刚才呢，我们和两位同学在沟通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呢是两位同学自己的经历哈，和自己选择这个高中和大学。我想如果是说从申请的角度啊，在美国读高中以及申请学校、申请大学这些方面，两位如果想和正在考虑出去读书的这些同学们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感悟和分享的话，两位想说些什么？就是说从学业方面。 其实我觉得在学业方面吧，很多人就是说在国外很轻松，但是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想要更好的教育，自己想要去一个更好的大学，你会给自己就是提供这些机会，然后国外就有这些 AP 课，然后他的意思就是预备大学课程， 然后就是他是在高中提前上的大学的内容，然后这些课就是给觉得自己还能再上更难的课的这些朋友一个机会。这些老师基本上都是有资历有资格来教这些的，然后他们也会对你的申请对你的GPA 都有很大的帮助，你的一些推荐信也可以让他们来写。然后这个 AP 这个 AP 课程上完之后会有个 AP 考试，会有一个一到五分的这一个评分表，然后如果每个大学会有自己的就是学分体制，然后你拿着这个你的这个 AP 的成绩单，可以向大学要换取学分。 刚才你给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你的 AP 课程的成绩吗？ 对，那个是。 对，大部分都是五分。对，其实在高中阶段已经修了好几门，对吧？ 对，就是 好几门。 这个也看就是你所选的专业还有你的兴趣。但是就是如果你修了这些 AP 课会给你省去很大的麻烦，就是那些基础课就都会省去掉，然后就非常的方便。 对，我作为在大学读过一年的学生挺有体会的，就是像我们学校它有 general educat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识 公共课， 对，通识教育，就是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你这些课都要学，比如说口语课，比如说就是 humanity 里的课，就是对人文方面的。然后比如说你在大学学了 AP psychology， 就是 AP 心理学，你就可以免去就人文方面的课，或者是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之类的课，就是你可以就是更低的或相当于以考试费就可以换到这个大学的学分，因为大学学分我们知道是很贵的，比高中要贵很多，所以像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高中本身因为你去上这个 AP 课程其实是在拔高，对于高中高中生来说，那么高中本身的课程是比较好应付的吗？ 其实 就是说 很大程度上 并不难是吗？ 都看老师， 对， 然后看 评分标准都是老师定的。 对的。 但是我觉得难易程度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就是你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并不是像国内可能有些学校就是竞争比较激烈，你可能就算努力了你也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这是应该是不会的。 好，我觉得刚才我们关于高中的学习以及申请大学方面，两位同学通过自己在美国的高中的这个学习经验和自己申请的这个经历哈，也是给了大家一些可能比较经验类的一些建议哈，以及一些分享。那我想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同学来对我们的这个在美国读高中其他方面进行更多的这个自己经历的一些分享，因为我想在这个暑假哈，能够得到更多的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这个最真实的和自己真切的一个分享，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或者是家长来说能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思考吧。好，那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呢内容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屈子恒，感谢严寒两位同学，谢谢。 谢 谢 魏 老 师。 谢谢大家。 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 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以及晚上的8点钟。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